第四十集，我被分手的原因。 为什么不可能？ 十九岁的我只是个不知今夕是何夕的二十祖，而今的我已经安身立业，走上了人生的正轨。我可以立下相守的承诺，也可以为彼此的以后负责。我只缺一个爱人，一个爱现在的我的人。 你家人那边我可以去说的。 我握住了沈瑜冰冷的手，在他面前蹲下，用低位的视角看着他。垂下头的沈瑜眼眶又红成了兔子，欲言又止。我试探着问， 你这么久都没交往对象，是因为心里还有我吗？ 沈瑜应激似的绷紧了身体，顿声道， 你松开我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了？ 我的不甘达到了峰值，阴质道， 如果是因为这种原因分手的话，我是不会放开你的。 从前到现在，我都不会因为这种世俗的理由和我认定的人分开，除非沈瑜仍没说实情。掌心里的手微微发抖，沈瑜脸色苍白地咬着嘴唇，我才发现将他捏疼了，慌忙松开他的手，揉了揉他手上的红痕。如果是纪行辰，一定一脚将我踹开了，沈瑜怎么就不知道反抗呢？哦，对了，他怕我。 你别害怕，我不会跟你翻魂，也不会再凶你了，真的。 沈瑜不要我的安抚，将手抽出，僵硬地将身子后撤。这一刻的我和沈瑜相隔的似乎远远不止六年的光阴，在六年前以及更早之前，我一直不懂我们相处时这种违和感叫什么。在纪行辰日渐疏远的示范下，我悟到了一点，原来叫做不喜欢。沈瑜的双眼追忆般放空，嘴角以笑的弧度抽动着。 我知道。 他喃喃地重复， 我知道。 沈瑜没头没尾地问， 你真的不知道吗？ 我在身后听到了离去的脚步声，原本不会引起我关注的脚步，在消失在拐角之前，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，一眼认出了离去那人是纪行辰。我不知道纪行辰会这么无聊，明明表现得对我说的话不上心的样子，却在得知我和沈瑜见面后，用和我的手机登录同一个 ID 的平板来定位我的位置，再次旁听了一切。他怎么又来这套？我等了沈瑜两个小时，他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的脑子里快速地闪过今晚我跟沈瑜的剖白，所以我又在无意中剖了纪行辰的心。他听进去了多少？会不会伤心？会不会难过？会不会彻底失望？会不会又哭了？偷听固然没素质，可他只是在安静地收集失望，失望攒满了就安静地离开了。我突然想追上去跟纪行辰解释，沈瑜问我知道吗？我以为沈瑜清楚纪行辰在这，但并不是。沈瑜口中的他知道，是指他知道我不会再凶他，甚至不会再纠缠他。沈瑜失神的双眼再度聚焦，与我对视着，毫无保留地说起了往事，那些我本该知道的事。以我19岁时的性格，分手的理由再理智再客观，我也不会应允的。沈瑜只得带着为难的微笑，耐心地跟我重现当年的场景。 李宇正， 沈瑜声音温吞，慢声说道，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 你怎么还是这样，一副没长进的样子？我都放过你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给彼此一点体面，放过我呢？ 他像想起什么般，目光一寸寸掠过我，恍然地笑道： 你说你现在只记得19岁前的事，也确实，你这副蛮横的德行倒真让我想起原来的你和原来的那些事儿。 兔子长出咬人的獠牙，沈瑜用温和的语气说着尖刻的话。我心里忽然升上来一阵压抑的慌乱感，像是潜藏在意识深处的记忆在与脑神经拼合，记忆附带的酸疼的情绪随之在内心深处泛滥成灾，抗拒着触及真相。我呼吸滞涩，执拗道：你说清楚。 我们之前分手时说了很多话。 沈瑜嘴角带着些许的笑意。 你想听什么？ 这次无言的人换成了我，于是沈瑜自问自答。 是想听我从未喜欢过你那段，还是想听我恨你那段，还是想听我恶心你那段？忘记不好吗？ 沈瑜像每次纵容我时那般叹息。 我都羡慕你会忘记。 温和的画风像把淬了毒的钝刀，沈瑜提出的每一段节选都割在了我心口最柔软的地方。可他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不懂？什么叫从未喜欢过我？什么叫恨我？什么叫恶心我？沈瑜低着头，对外界的反应不管不顾，抠挖着自己泛红的手背，兀自陷入到了自身的内心世界当中。 直到现在，我都会做噩梦。 那些在我看来肆意的校园年华与他美好的相伴，对他来说都是午夜梦回时的噩梦。 你问我为什么跟你分手，你做错了什么？我至今也没想明白，当年的我做错了什么。我就是比同龄人长得矮小了点儿，性格迟钝了点儿。他们将打扫教室的活都交给我做，我那时想，我想和他们做朋友，于是我没拒绝。他们说我长得像女生，推搡我，脱我裤子，我觉得很羞辱，但以为他们只是在跟我开玩笑。虽然这玩笑很过分，但我并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不合群，于是也没反抗。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，他们从对我大声说话发展到会扯我特意留长盖住脸的头发。我自以为的大度与友善，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恶待。有一天，好像是因为我课间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名男生新买的篮球鞋，然后我就被他和他的警朋友围起来，拿书狠狠地抽打了一顿。 沈瑜比划着英语课本的厚度， 听着打得挺响，实际倒不算太疼。过后我背上只有一道青紫，男生之间这样的小打小闹挺常见， 他们大概只是将这当成玩闹吧。毕竟他们打人时，他们的脸上都很兴奋地在笑。边上一些原来和我关系还可以的朋友也在笑，只有我在哭。